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就是在我们节目录制有史以来，在我们的录播间来的最多的一次团队人物就是今天这组了。 是的，而且他们我觉得除了这个旅行的元素之外，他们很新锐而且很时尚。 对，还有很 fashion 的元素哈。眼前这三位呢应该是非常代表的人物了哈，他们有自己的团队，而且录非常多好的视频，推荐大家如何去旅行啊。 对的， 总体有一个组织的名叫做阿拉苏团队 啊。对， 那三位成员呢分别介绍一下自己，有请第一位。 嗨，大家好，我是旅游约妈的博主，也是团队的创始人阿拉苏。 欢迎阿拉苏。 走，这中间这位。 Hello， 我是旅行博主尤里克丁，大家可以叫我尼古拉。 哎呦， 哇，尤里克丁， 尼古拉， 尼古拉。 这位女生，这位女生。 大家好，我是爱美实验室的博主君君。 哦，爱美实验室，那除了旅行还有美妆，对不对？ 对。 那我就一个非常直观的问题哈，三个性格非常独立的年轻人是如何聚到一起的？谁先说说这个桥段啊？ 创始人说吧。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标签，热爱旅行，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特别喜欢分享。 哇，全让他占了。 是的，特别喜欢分享。然后就是那就你们几个怎么就分享到一起了呢？ 怎么就去到一块了呢？是有原因吗？契机吗？ 吸引力法则。然后对，然后加上我们性格比较相似，特别喜欢冒险呀，探索那些未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 原来是这样。对， 是三个人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吗？还是不同的城市？ 天南地北。我是湖南。 湖南。你呢？ 是武汉。 武汉。 我是山东。 对， 山东的老乡。 老乡呀， 美妆就是要老乡聊得很，对不对？ 对，捏着个眉毛，今天话题。 捏着 个 发际线， 对， 发际线不是往后下的。旅行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今天我们年轻人的团队呢，说到一个还是非常文艺的地方。 对， 这个地方呢，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就是殿堂一般的城市和国家。 那必须的。 对不对？奥地利呢，很多人喜欢哈，奥地利有很多不同的城市，而且三位呢有不同的去奥地利的这样一个频次。对 对， 阿拉苏呢去过三次。 哦， 三次去过奥地利，那你这个原因一定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为什么三次到达奥地利？ 就是奥地利，首先它很美，然后也有最美小镇嘛。然后每次去的话，就有可能是赶上不同的节日，比如像圣诞节，我把欧洲巡一圈就走到了奥地利，然后会觉得哇，圣诞节的奥地利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的热闹。因为平时的萨尔斯堡它人很少， 对对 对，所以的话就是去的契机也比较多 啊。那二位呢？二位年轻，你们是去过几次奥地利？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奥地利啊。这次是你们两位一起去的吗？ 这次是我们俩一起。 终于摆脱了阿拉苏了，非常开心。 对，非常开心。 我们需要它其实。 那刚刚阿拉苏说他对那边的一些小镇啊，一些这个独特的文化 ID 感兴趣。你们二位对奥地利的印象有没有自己的独特一个感受啊？ 说到奥地利，大家都想到的是莫扎特， 对 不对？ 老莫， 对。然后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儿在教堂那附近有一个网红咖啡厅。 啊、哦，有的，有的，有的。 对 中央咖啡馆是那个、 对，就是旁边有一个咖啡厅。 提出了一丝丝怨念。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咖啡厅是之前莫扎特经常去那儿喝下午茶。 去感受了一下哈。君君有没有自己的体会？去这边的话， 有的。我去到奥地利呢，我那个体验他们当地的那个民族服， 民族服会关注这 点。美妆会关注服饰，打扮的美美哒。 是是是。 那么呢，这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穿他们的民族服游那个马车。 哦。 对，这是一次。 又一次， 我要去第四次。 这一次特别棒的体验啊！其实呢，我就真的是建议大家到某一个城市的话，一定要体验他们当地的服装。 是的，是的。就是可以更好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也好，着装风格是不是？ 对，他们当地服装是那种很华丽的吗？ 对，是的，特别有民族特色的。因为你穿他们的民族服的话，拍照的话会更和谐， 很漂亮。 是的，哎，我觉得这一点现在慢慢大家都注意到了。 一个亚洲的面孔穿当地的服装，很漂亮的风景线。 对呀， 对吧？我们听到了三位年轻人对奥地利一些自己的感受啊。当然，我们是一个旅行节目，那每个人都有对奥地利不同的一些抒发的情绪，他们重在分享。分享胜过自己独自拥有啊！我们今天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哈，阿拉苏三次的这个去到的这个阿拉苏哈， 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虽然你三次去过都没有人家做去过的两次那个感觉，你有没有 扎心了？好吗？ 这三次有没有重复的城市会去过自己的感觉呢？ 对，我觉得去奥地利嘛，一般大家都去萨尔茨堡，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小镇是一定要去的。 说这个小镇， 就是带着毕生最爱的人一定要去一次，那个叫做 带毕生最爱的人去一次啊， 对，叫哈尔 施 塔 特， 对。斯塔特真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去那儿的话，你就会看见它的那些树啊，都是长在房子上面的。 哦，真的吗？ 哇，就是跟房子一起相互的，就比如说，哎，你的窗户外面都是画，对对，粘在一起的。然后呢，它那个好多肥胖的天鹅。 肥鹅 ，哎，我真的发现了，就是你去欧洲看那些动物，都比亚洲的要壮硕很多。 对， 对， 跟人种也有 对 基因不一样。 是的，基因不一样，那金毛都能长 吃的多，吃的多。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画面非常的美，当你沿着那个小镇嘛，旁边那样走着，滴滴答答的，特别美。然后那些小肥鹅，漂优雅的肥鹅靠近你的时候，你再对着那个拍一张照片，感觉分分钟都是壁纸。更重要的就是，我当时呀，就自己随着这个小镇一直往前走，我想走到最好的那个观景台嘛。但它那个路啊非常的窄，就是你要上去的话，如果有人要下来，那你必须要挪开。 挪开 啊， 真的很 让 很窄，非常狭窄。然后我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 哎呀， 这个怎么这么重？ 太窄。 然后我一直往上走，最后就是差点迷路了。就走到上面，你会发现人很少，但是呢，纵观这个景，就这个小镇的话，你就真正的找到当时它的宣传画的那种画面。 哎， 就从那个角度拍过去，它 的 教堂尖尖的呀，小鹅在下面游着呀。对对 对， 然后各种植物跟房子长在一起，然后当地人也挺热闹的，因为它那个毕竟是个旅游小镇嘛。 对 对 对， 你感觉就是哇，好像恍若隔世。 那二位有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 这里。你看他们三个还是有不同的分享。 去了另外一个地 方。我觉得正好是两种路线来游玩奥地利。 是的，那边地方动物肥吗？ 也 肥。 肥 鹅是必须的。 是什么地方？ 我们这次去的是卡普伦。 卡普伦 对， 在 那 边说过， 也是一个小镇。 那个说过，这个没需要提。说说看，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对， 卡普伦。 我们去在那儿待了三天，然后那边有很多户外的活动， 徒步啊那种。 对，那有冰川。 哇哦， 还有。对，他那儿还有克利莫尔大瀑布。 哦， 对，他那里是欧洲的第三大瀑布，奥地利的第一大瀑布。 哇，你是什么季节去的？你们二位？ 就我们是 10月份嘛，10月初的时候。 哦，国庆的时候。 哦，就国庆的时候，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 国庆人多不多？ 对，国庆的都是中国人的，因为假期有限，大家都会找一个假期出去玩。这个地方人不多吧？ 不多。 对， 哇， 在那儿感觉 小众吧？ 对，在那儿其实感觉像生鲜的感觉。 真的呀，太好了！ 我在挪威吃过鲜， 对， 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生鲜的感觉， 对，生鲜的感觉， 飞仙，对，飞仙， 飞起来的感觉， 对，真的是飞起来了，就没有人，然后呢，就感觉再一看周围的那些城市，哎，都已经挤满了，就我这没人， 对，吸收天地之精华， 出国走了。哎，我有个问题哈，今天这么多人齐聚我们的旅行后1003， 这是我们的老年人啊， 年轻人们好，我是个节目组最老的这个运行力的一个， 他已经50多了， 至今未婚没有儿女。 哎呀，你不用每次都把这个人设说出来，太惨了， 没必要。周总，你就说问题就行，我就说我的问题哈。就刚刚那个苏苏啊说的那个史塔特那个小镇，从上面看那个颜色，和刚刚这两位朋友去的这个中国人很少去的这个小镇，我想问问这两个小镇，如果用你们年轻人的眼光来形容这个颜色的对比的话，阿拉苏阿尔萨特那个颜色是什么样的？ 颜色的话应该是天空蓝。 天空蓝， 天空蓝，好美啊！ 就是这个颜色啊，房子的颜色呢？ 我以为 房子是多彩的，因为它的那个湖面是非常漂亮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蓝蓝的天空也蓝蓝的天空，你能想象一下？ 蓝蓝的天空， 是的， 雷的注水， 蓝蓝的湖水，白白的肥鹅， 对，白白的肥鹅。 颜色是什么样的？ 绿色。 绿色， 生机的颜色， 我觉得绿色比较多。 我觉得美妆达人呢，对颜色是有要求， 挑剔的。 君君，你对颜色的要求是在这个感觉有？ 请问 他 的这个妆容是什么样的？ 打多少分？直接 说，你说是什么样的？ 对， 我觉得我对这个这趟行程，我觉得是深秋的颜色。 嗯，深秋的颜色， 哦， 深秋的颜色， 对。 大地加枫叶红， 是的， 对， 黄色版又打乱了。 最近对最近这个 ins 上出了一款眼影，大火，就是这个色系的， 大地系， 大地的颜色， 对，深 大地色。 你看山东的老乡君君，他对颜色的描述就是很美妆的方面哈， 对啊， 对颜色有一个色系，嗯，这个色系可以延展很多的产品， 对， 是的，层林尽染系系列产品。 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多的一次嘉宾的阵容， 对 啊，年轻人的，我觉得体力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肯定的。 如果要一个50岁左右的周头这样的去，他会慢慢的步调哈。 嗯， 那比如说三位感受这几个小镇行走的感觉是缓缓的、写意的，不用特别着急的溜达，是不是？ 对，我的那个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一路上是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商店、 咖啡馆， 哇， 然后呢还有很好吃的那些美食。 美食很好吃，都包括什么？那个小镇里头都有什么？莫扎特的巧克力馒头啥的。 莫扎特头的巧克力，对，就是他们好喜欢在巧克力啊，或者是各个东西上面都印莫扎特的头，然后你感觉我一口吃下去，好像是不是会增长一点音乐细胞？ 对 对，来补充一下哈， 但是东西都比较贵哎， 贵是吗？ 买一个冰箱贴大概8到10欧， 这么贵？ 是的，都是小房子的冰箱贴，也没有莫扎特头的， 蛮贵的。 哦，那还是很贵的， 那很贵的。 那如果要有那种市集，就能稍微便宜。 哎， 对对对，但我赶上了圣诞市集，那就很好了。 对呀， 对对对，你 一块， 那不可能。我送你三个字， 他那次一块去， 三个字不可能， 是吧？那奥地利还是这个，我觉得 物价 有点贵，因为我记得当时在西班牙买的时候，真的是吃1块钱， 是吧？1块欧元嘛， 1欧元， 我从来在欧洲没买到过1欧元， 是吗？ 我要跟你去， 那你一定要去西班牙那个。 去过很多欧洲的国家，你去过欧洲哪些国家？先我们分享一下了。 哇，基本上北欧啊那些都去了， 北欧最贵都去过。 对，我是挪威峡湾之王，哎。 峡湾之王， 官方颁的那个王，哎，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挪威最漂亮的就是景观，就是峡湾，对不对？然后呢，当时就在旅游局的邀请下面去跟其他的达人去挑战。 OK， 最后我就第一次变成一个女王。 哇 哇！后面他们 对呀，峡湾 Queen。 对，因为我们去了挪威之王，就峡湾之王的王嘛，就那个松恩峡湾。然后我们就那一路去玩下去的话，就是最后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表现啊，像我这种短腿， 哎，怎么 短腿？ 说完。 说完 特别心酸， 精彩的后面 怎么回事？ 我这个短腿啊，他让我去骑单车，你晓得欧洲人很高吧？ 是的，是的。 对，他又没给我拿儿童车， 哎， 他给我拿成人的 坐子可以调吧？ 调不了，哎，我这个腿根本就是坐上去之后呢，你就刮不到地。欧洲那个又是死飞，你得用脚刹吧？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简单的，更重要的是我走的是工人之路，是什么意思呢？就以前那些工人为了开挪威那个山嘛， 是是， 为了开铁路做的一条路，之字形。哎呦我的天，那个石头有我锤头这么大，那是小的。 然后就看 山路十八弯， 然后对你就看阿拉斯在那儿唱山路十八弯，边唱边哭，边唱边哭，到了之后脚都磨出血了。 因为这个得了盲吗？还是因为什么？ 还有就是比较就是能够战胜这些困难。没有哭，真的 没有哭。 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个拦住指数已经十颗星了，因为每年去那挑战的欧洲人也才2万个人，我居然成了其中之一的亚洲人。 哇，好厉害呀、啊！ 但是我已经哭了，到后面就痛，一边吸一边哭了，眼泪飙。 对，翻滚吧，短腿。 对，翻滚吧，短腿。为什么翻滚腿伸这么短？ 哎， 真的是 好开心的、啊、 嗯，我都哭了，就好开心，我真的好伤心当时。 不，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那个把你们的伤心事的， 好狠。 哎，说到那个欧洲的消费啊，挪威应该是最贵的。 啊，我来给你们描述一下啊，比如一个。我们那个普通的可乐不2块人民币嘛，对吧？到美国也不就是几美金嘛， 25块人民币。 错，哦，那边最便宜的超市是29，然后到了酒店是49一瓶，这个概念。 哇，喝香槟 巨贵 啊！啊，29相当于29人民币是吗？ 对，就是、哦、而且还是最便宜的超市，有廉价超市。 OK。 然后贵的就是40多。 这个快过期了，明天到期。29 然后我在挪威，我想说一下，我自己住民宿嘛，然后因为我要节省嘛，后面就自己弄。 当然。 然后我就去买了几颗菜。 嗯，几颗菜。 白菜啊。 哦，白菜。 然后多少钱呢？ 一颗菜29人民币。 我的天哪，这是咱们这进口白菜的价格。 我当时就要哭了。然后 相对奥地利来说，挪威就便宜。 奥地利便宜一些， 对吧？ 对， 丹麦也很贵。 然后什么？ 丹麦， 北欧五国都贵嘛？ 对。 奥地利其实作为年轻人眼中呢，有很多就是年轻人捕捉的世界哈。每个人对音乐那都是肯定是有吸引的最重要的元素啊。不管是咖啡馆呢、小镇呢、街店呢，都会传出音乐的声音。还有莫拉特的头像哈、啊，那君君和我们的、哦，我实在抱歉，第二位的名字，他再来一遍，名字叫做 尼古拉斯凯奇 啊，尼古拉和君君，你们在这个奥地利大概几天的行程？在国庆的时候去的？ 5天， 对， 后面去了维也纳。 是 去了维也纳。 这几天你们感觉在那边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步调？打开就是不用慢，不用很快，慢慢的， 慢节奏， 就是。从白天到晚上，大概你举一个一天的这样一个步骤，你是怎么去分享这一天的？因为很难得一天的时间，你们怎么去利用宝贵的一天呢？ 我们一天大概就是，它那个小镇其实特别小，但是、对，它那个萨尔茨堡小镇很小。那我一天的行程大概就是上午在咖啡厅里面喝咖啡， 早午茶。 对，早午茶， 早午茶。 那我声音沙哑的说。 然后呢，就是去那个他们那边有一个著名的大教堂，叫那个萨尔茨堡主教教堂。对，去里面参观一下。然后呢，在那个穿一下那个民族服，坐那个马车游览一下整个小镇。 好丰富啊！ 对， 我觉得好惬意啊， 满满的。 哎呀，而且还不用那么赶， 是的，不用特别赶，然后第一天就这么慢悠悠的过。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最适合拍照了。 哎呀， 对，夕阳西下在哪儿拍照呢？他在马车上 、或者在教堂底下。对， 哦， 真的适合带着一个心爱的人去那边感受，两个人坐在马车上。 对，我突然想到萨尔茨堡有没有这个制高点，然后可以登上那儿俯拍全境的？ 它那个要塞是一个著名的城堡，萨尔茨堡的城堡，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小镇，也是一个拍照绝佳的一个地方。 好浪漫呀！ 对，而且萨尔茨堡就是过去它不是有一条河吗？有很多桥，桥上面挂满了爱情锁，莫名其妙， 很多是吗？ 是的， 对，我记得前几年特别流行挂爱情锁， 只要 快把 桥就挂上。 对， 哎，就是我，因为我是80后嘛，你们都是90后或者80后，大概同龄人，大概同龄人， 看着就是90后。 90后有很多在自己旅行当中一些新的新锐的想法、新锐观点啊。你们比如说到了奥地利，有没有一些新锐的观点给大家来表达一下？ 对，或者说你们觉得怎么玩能玩出不一样的？ 对。 我先说啊， 还没分先后，阿拉苏来。 你看他们穿的是奥地利的民族服，但是我是少数民族，我穿的是自己的民族服。 哎呦， 可啊！到时候去了，我给你们说句真心话啊，那些欧洲人，等等等等，欧洲人都管我喊 Queen。 哇、 啊！哦，他们以为我是我们那的公主，啊、就对我超好的。而且 那个我们苏苏是什么族？ 土家族。 土家族。 但我们土家族的不就是有些衣服颜色，它一般是黑色或者是红色嘛？然后我自己改娘了，就是我们土家族的这个花纹西兰卡普，我是不可能改它的，是彩色的。 是。 但是我想穿出去要 international 一点，对不对？洋气一点。然后我就把它改成那种蓝色。然后我的这个视频，当时我是去了欧洲很多国家，什么意大利呀、比利时呀这些国家都去了，然后就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穿这个民族服饰， 对，我就穿这一件，当时很冷，我也要穿，就7度。我的民族服其实是很冷的，叮叮当当银饰嘛， 是吗？啊，这就只有薄薄一层是吗？ 非常薄，然后呢，但是我非常骄傲的就是，当我去的时候，一开始别人以为我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我就跟大声的说 Hello, I'm Chinese。然后呢，他们就会很激动嘛，然后就说我可以跟你合影吗？我说可以，但你必须要跟我一起说我爱中国。然后就是你会看到街上就很多人，包括一个一家子人。 扫二维码没有， 大家就会过来跟我去喊，就是这个会成一个新的一个 风景， 对对对，风景 很好哎， 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视频当时 带着 花袄， 花袄可以的， 很具有东北大炕特色， 可以扎两边，然后带一个红绳儿。 对，我刚才还在想，我说这以后真的是一个方向，就是服装这一块 行走的 ID， 对，行走的 ID， 对， 下次我穿汉服出去。 可以，哎，我们家就有一个，我们家就有一个律师，就是我们的博主，他就是穿着汉服去全世界旅行的一个律师， 是吧？真棒！明天我也整套汉服， 真的很好。而且我这样穿出去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多年轻人真的，我会发现汉服啊，或什么民族服啊，穿出去多了很多，而且大家很自信，一定要自信，因为穿出去代表的就是对吧？自己的民族 自信， 对啊， 对 不对？ 你是什么族就穿什么族， 对。 那我应该穿满族服饰， 可以 带着旗头。全套的， 挺神的，对 啊，那行吧，那先省了啊。 苏苏有这样一个自己的情节哈， 对。 那二位啊，比如说尼古拉和那个君君，你们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服饰的一些要求呢？ 穿了当地服饰， 我有， 君有，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那个时尚造型师嘛， 是， 对。然后呢，我的话去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色彩的元素去设计我的妆容以及我的那个服装搭配的风格。 哇，好棒！ 我俩此刻有掌声， 天哪！此处有掌声。好，那么去奥地利是什么妆容呢？请问？ 对啊， 因为奥地利呢，它是巴洛克风格嘛，所以我的 一身葡萄。 所以我的选择 你说什么？ 所以要穿度假版 纳。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选择偏轻复古一些的巴洛克造型的服装。 我的天， 妆容也是以大地色系、以金色系为主。 然后耳环是不是都要特别浮夸的那种？ 是， 我懂了，这不就是我日常的 吗？你时常的浮夸，日常。 我跟你们说啊，豆豆每次直播你们看不到他的样子，那个耳环啊，黑不到下巴，然后一直播戴耳机，嘎的耳朵还得低一下。 我这样。对， 其实我们跟年轻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一个特色很重要， 对， 态度更明显。 是的，就是 很有 符号，你必须得有自己的 标签， 一定要鲜明。 对， 是的。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体会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团队的一个非常适合的那个 partner 的感觉，而且步调极其的一致， 对， 有各自呢有各自新鲜的发现和体验。 是的， 这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三位鲜活的旅行达人哈， 没错， 他们想必在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奥地利，不仅仅是奥地利和维也纳的，很多地方都 去过的地方都可以。 大家一定不要走开。 让我们从最前面开始，从最好的地方开始，当你读书要先念 ABC， 你想唱歌要先学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从这三个音符开始学起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在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老铁们继续关注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旅行啊，我们经常报一些资讯。 嗯， 80后90后是重要的客群体。 那当然了，现在80、90后绝对是在这个旅游行业旅行当中的主力军， 顶梁柱哈。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在旅行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亮丽风景线。 对， 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综艺节目《意愿风景线》一样。 是吗？我以为是远方的家。 响声，小平。没有没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阿拉苏，欢迎。 欢迎，大家好。 君君，欢迎。刚刚我们说奥地利呢，奥地利标识性的城市就是维也纳。 是的，金色大厅、中央咖啡馆还都没有说到呢。 太多太多了。 对的， 苏苏呢去过很多次维也纳， 3次， 而且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坐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当中。看一场二战演，不是看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 对，看一场很多人的转， 对，嗯， 你的感觉没？对， 当时就是气氛是氛围是非常好的，大家坐进去了之后也是不可以录音拍照的嘛，因为它会影响的声音，而且它的对它的金色大厅就像咱们这一样，有很厚的一个这种为了 隔音的， 对，为了每个人都能听到很好的效果。它的这个墙壁是非常有考究的啊，至于怎么考究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就坐在那儿，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各个肤色的人都会进来，大家会提前买好票坐在那里。然后呢，真的真正听的时候，音乐就是灯光暗下去，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踩着每个音符在那里飞舞。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在干什么，就是你会看到， 但现场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感觉很好。虽然说那音乐可能说跟我们普通平时听的不太一样啊，它毕竟是交响嘛。 是。 然后有着那个指挥官在那指挥，但是那种感觉就很好。包括每个人，我观察一下我周围人的一些表情，聚精会神， 聚精会神。 对，就是 非常的专注， 对， 非常的专注，因为毕竟花了很贵的门票，对吧？ 哦，是这样的， 对， 门票真的很贵， 好像还挺贵的，因为我当时是别人送的，我也没好意思问，对吧？ 哦，哎呀，扎心了， 扎心了，老铁， 扎心了，老铁，送的还是前排， 对，前排一点， 对， 然后 它是分为两场，就是上半场和下半场，因为中途咱们得上厕所呀， 是休息。 对对对，等你听完的时候，他会给把这次的演出啊，会做一个小碟片，就是那个 CD、送给大家。 哇， 这种感觉就很好，你回家再回忆一下。 对， 而且他的那个服装很好看，他、还有人去唱这种歌剧嘛，我特别喜欢。对对，我特别，他有音乐，有交响乐，然后还有唱歌剧，他是分为上趴下趴，有很多节目。然后大概演员也就那几个主要的演员。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换的衣服非常的好看，因为我是一个主打魔法系的一个女性嘛，就是 magic 看得出来 魔法系 magic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小魔仙 变身，对对对，就是这个，你 get 到了， 也 get 到 了。哇，他穿的这个颜色，就是我平时很少看到这种就是颜色的搭配嘛。你比如说重的那种紫色搭着蓝色，然后再搭着红色，全部都 重蓝紫红， 这一定是个巫婆。 对，男的穿 OK 啊、还是男巫， 好酷好酷。 对，然后他们还有舞蹈，就那种踢踏的，穿的那鞋子，感觉很好。 其实，但凡可以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表演团队，也是世界级的水准。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很 值得看。对对对， 对，二位呢？一直在讲述过程当中在等就演的，要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呢？ 他们要赢过来，来说 赢过来， 你要赢过去， 翻回一城。 我们这次没有去金色大厅，但是我们这一次是博物馆之旅。 哎呀，博物馆也不输哦，不一样的。 这次 活了， 对，上午去的是维也纳艺术博物馆， 我有艺术博物馆， 对， 你们是艺术的人， 艺术人生， 假装自己是艺术家。 然后呢，去的感觉， 这是由茜茜公主的丈夫建立。这个建筑、对，非常的豪华， 豪华， 对对对。 里面很豪华， 那岂不是就有很多宫廷的那种感觉了？设置， 对，所以他穿的衣服也， 对，我穿了一身很宫廷的衣服去应景。 太棒了， 拍的特别爽。 我就问个问题，你们衣服真是随程都要携带的？ 带很多衣服要。 你知道女孩子出门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怪癖，就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可以很爽购物的地方， 然后呢 在走之前一定还要买好十套衣服。 把我那80吨大箱拿出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已经我穿什么去，然后在当地再买一堆，然后再带回来。 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旅行当中，我发现一个特别让人觉得，虽然年纪的增长哈，那个仪式感越来越差。真的，比如说你到了70后的朋友，因为他都见过很多之后，他就慢慢走，随意就好了。但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有体会生命，精彩不一样。 那当然了，就是当你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生日是哪天我忘了，可能真的是这样。就是没有仪式感吗？ 对对对，就 生活要有仪式感。 对， 继续说你那感觉啊啊！ 博物馆的意思是， 我艺术史说到了你穿这个衣服啊，该你了。 这个艺术史真的，它里面有收藏了1800多件的这个艺术藏品。 哇， 里面有一个那个黄金盐罐，非常著名的一个黄金盐罐啊，它是 黄金什么 盐罐， 装盐的 哦， 盐罐， 对，是黄金盐罐。就特别震撼，他们的镇店之宝，这个是， 他那个罐子很大吗？ 不是特别大， 雕刻好看、 对，雕刻好看，就是设计特别精致的那种， 纯黄金的， 纯黄金的，对， 给你们看一下， 来， 来 看一 眼， 看一 眼，哎呀， 哎呀，哎呀， 闪瞎了女合金狗眼， 哎呀，天哪， 没看到就闪瞎了。非常好看哈， 对， 其实刚刚我们了解到尼古拉是摄影师来的， 对， 里面可以拍照吗？ 你们 可以拍， 可以 可以 拍， 所以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是吗？ 对， 哇，好棒啊！ 年轻人现在出去拍照，大概是用智能手机还是用 有什么样的视角？ 微单还是 不错的，可以的，是。 如果说你有什么户外的运动吗？可以带上 GoPro 啊。 对，现在都5了吧？ 对，现在可以，你可以带一些独特的视角，这样拍的视频好看。 就360度的那个， 对 对，360度 也可以， 哇，问一下哈，就终于。给到一个90后的摄影师哈，道道有没有些问题可以请教一下你家？你也是摄影达人，对， 业余摄影达人， 整一个， 对，整那个有一个不成形的小问题， 你来说， 没有，就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年轻人90后的这个摄影视角，就比如说我们来到了维也纳，或者说在奥地利，可能就是跟之前上了岁数的摄影师 7080 他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我就想问问，你会比较倾向于或者说 对 喜欢拍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建筑是必须要拍的， 哦，建筑， 但是我个人可能会喜欢拍到人， 他很喜欢人文， 人文， 哦，人文拍得很好啊。 哦，就是自然而然的那种表达， 当地人一定要拍，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里面每个人都必须要融入在这个风景里边。 哦，都有，你们都在里头， 是自然而然的，还不是那种摆拍抠像什么的， 抓拍 还抠像， 对，就是摆拍，因为背景人太多了，把背景人都抠出去。 然后就看到那尼古拉晚上在那个苹果上咔，好定格，短腿女王咔。 哎，你们过分了啊，过分了。 其实我觉得， 我还想跟你们说维也纳之星的，你知道说不说了？ 天哪！其实我会觉得， 长腿女王。 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一个事物的尊重全都是团队的凝聚。 对， 即使是我们其实非常诙谐的一些标题，那都是爱的体现。 哎呦， 升华了， 团队女王 升华了， 是不是？就是 升华了吧？ 是，虽然很累，但是这是由爱而生的东西，对吧？好，那个刚刚说那个 维也纳之星， 维也 纳之星， 晓得吧 ？Heart， 嗯， 哇，维也纳 Heart Star 什么意思？维也纳 就是他们的这个史蒂芬。大教堂， 哦，史蒂芬大教堂， 爬上去也能够看到这个维也纳的全景，而且它上面全是琉璃瓦， 哇，琉璃瓦很漂亮哎， 对，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雕，就是那种雕像排列的非常好看，蓝色的、绿色的， 哇， 你刚刚爬上去是就是， 哎呀，电梯爬了， 对啊， 哎，我真爬呀，真的是， 攀爬， 那个违规会被抓起来的，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保护的嘛，对不对？让他这个一个。当时他们的那些贵族的心放在这里，所以才叫做维也纳之心，就放在这个教堂。他们那儿埋人是这样子，是会把他 心脏挖出来， 头放一个地方，心脏放一个地方，躯体放一个地方。 哦，了解了。 对，放在各个教堂里面，但是放 他们 也可以 说。我们想找回自己身上的零件都不行， 对， 原来是这样， 就是化钱的灵魂要找零件要走很多教堂， 拼图上你知道吗？哎，拼图游戏。 反正从这个三个人的表述当中的维也纳呀啊，或者是奥地利这个国家维也纳这个城市来说的话，都是美的不像话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如果你对音乐敏感、对艺术感兴趣的话，到这里就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对不 对？ 有些时候呢，因为到了一个艺术感氛围非常浓烈的城市和国家，你的创造力也会提升，对不对？就是构图上啊，文字如泉涌的表达。 哎呀，那必须的。 管怎么写？ 你够了。 开玩笑。哎， 两米七。 说到饮食，我觉得维也纳有没有你们三个共同喜欢的一些小菜或者酒品？有没有你们三个？有没有一起喝酒的酒吧？因为你们两个朋友有的，君君和尼古拉是有的吧？ 你们这次没有， 也没有喝酒， 也没有喝酒。那吃的东西呢？ 对，逛累了你们会。 其实我们都是吃货，不用吃。 对，我吃。可是我是一个中国胃，虽然我在全世界旅行 很多哈。 对，所以我一般会找中餐。 找 哦，但是奥地利中餐 多 吗？ 不多，但还可以。水煮肉还是可以的。 水煮肉找到了。 对，找到了，还可以。然后我到那些像在挪威这种小地方，不，挪威都是 挪威这种比较贵的小地方， 不是，不是，就是人不多的。我说错了，对不起，我很喜欢挪威的啊，对不起。 是你说啊。 然后就会找中餐，你要知道，就是基本上是在那种就是大教堂周围，或者是中国人比较多。对，我在大教堂周围，就是他们当时说的萨尔茨堡，我就找到了一个中餐馆，而且服务态度特别好。当时我去的时候，也就是快要万圣节了， 嗯， 还给我送了一个南瓜。 好棒 哇， 就是让我带回家玩的那种观赏南瓜， 很有爱的啊。 对对，而且那边的中国人就是对我们真的很好，我们去吃的话自己点菜什么小炒肉啊，分量还是挺足的，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贵，可能一顿吃下来人均二三十欧，我觉得还挺可以的。 还行， 二三十欧可以了， 一百块 钱 用哈。 对对，蛋炒饭什么的还挺好的。 还有蛋炒饭， 必须的 啊。我的天哪， 我认识到处都是我们温暖的中国味道。 是的是的。那二位 partner 呢，你们君君和尼古拉，你们在奥地利这次饮食上有没有一些惊喜方面啊？有吗？也是中国味吗？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其实，但是那边可能芝士比较多，就很多东西有芝士， 黏黏的， 吃 不拉 不 惯 啊， 君君吃不了芝士， 我也吃不了，我芝士不耐。 哦， 不耐， 对，不耐， 是不耐， 不耐消化，不耐， 对， 也就是不爱。 是的，是的。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很有艺术气息啊，他们那个广场啊，会不会有很多街头艺人去表达？你们有没有这种？因为拍摄的时候肯定会 有 一些， 我要 说吧， 就是他们刚说的那个大教堂在萨尔茨堡，我去那儿就看到了两个蒙古人 哦， 在那儿表演那个呼麦，那种 啊， 但是超多人围观的，还挺有， 对啊， 哎，对对，就是这样， 对对对， 但很有异域风情啊！你想在音乐之都表演 的 呼麦那种感觉，还是挺 蒙古音乐在欧洲是非常流行的。 其实呢，民族就是世界的，我们把这东西带到不同的一个地域交流，也是一个非常流动的音符的符号嘛。 是是是，超多人在旁边，就是特别是欧洲人在那鼓掌。 鼓掌。 对对对，然后我又遇到了， 扫一下滴滴 五的那个。然后我又遇到了他的那个小市集卖东西的。 嗯。 哦，又去了。 他们那边好喜欢卖那个牛的铃铛，叮当叮当叮当。 哇，我好喜欢，我喜欢。 对对对对，然后在那个市集上面的话就会便宜点，而且他还做了一个巨大的就是国际象棋，要人自己去抱着去下象棋。 你有吗？你们有碰到吗？ 有 碰到了。 那就是同样的地方，只不过是不是我而已。 充满了怨念。 下次我们再去寻找。 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拍照，我是一个人。 哦，那对，那一个人拍照怎么办呢？ 我拍风景 啊、哦，好吧， 开玩笑，我带了一个360度的这个相机。 哦， 哇，这个神器，老外特别喜欢，追着我在哪儿买，我其实应该身上挂几个了。当时 应该去买， 我卖100欧，他们都会买的， 是不是？ 嗯，360度相机，这又是一个神器， 就是 Lalo 嘛 ，Lalo Insta Lalo 那个、 哦， 然后就是你拍的时候就是个圆球。我当时去了美泉宫， 嗯，蛮漂亮的地方， 漂亮， 美赞了。 哎呀，当时我去的时候刚好，哎，我好像我又忘记了，反正穿插了，反正我去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云、嗯，就是修剪的特别整齐， 啊、 嗯，所有的那个树呢跟一面墙一样、嗯，然后我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那、嗯、就是一个大草坪，我就拿出我的这个360度的拍出来，就是。好像我在了一个全是绿草的这个星球上面。 巴拉巴拉巴卡拉变身， 变身！ 我给你看一下变身好吗？真的是 有照片是吗？ 对， 必须的，帅炸了！ 啊， 是不是很美？ 啊，好看，好看！ 卡通的，有 超卡通，超 cute， 又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你可以尽情在这创作。 对， 还能拍视频 的， 这个还能拍视频，又尽情创作。你看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的美泉宫，人跟人家的美泉宫都不一样。 哇，还真是！ 所以我告诉大家，去这种人景点特别多的地方呢， 嗯、 要敢于开阔、 嗯， 就是去那些尽量去人没那么多的地方呢、 哎， 你会对对对，你比如说一个小道，泥小道、嗯、一个。雕塑啊，在旁边拍，你可以创作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不用去抠背景啊。 对，但是定位一定要写上，这是哪儿，要不然是说这是哪块草坪。 定位是必须的， 对，定位是必须的， 对对 对, 对， 后面打上美泉宫。 二位呢，君君和尼古拉，你们的感觉，一街头艺人的表达，拍人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分享的经验？作为摄影师， 我各位特别喜欢抓拍。嗯 哦、抓拍 太好了，抓拍抓拍 抓拍很考验技术的， 有比如说抖啊或者虚啊， 嗯、对 啊，有方法 就 可以 把快门开高就好。 Okay. 对，快门开高、 啊。我说怎么每次都拍虚呢？都是 4K 高糊，放大了。 我都不知道，使劲按就行了，使劲啪啪啪啪啪按。 啊！但是去欧洲的话，因为总是下雨嘛， 嗯、 我去的时候运气还算好，天晴、 嗯嗯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带上雨衣和雨具，不然的话还挺影响 的。好 的 提醒，对 对对对，你带把红色的伞在这儿撑着、 啊， 哇哦，人群中，然后你把所有的都修成黑白色，你的伞是红色的，你试试圈一圈。 哇， 他们这个 你看， 形式都有，蛮 是的。其实 这个后期， 后期加什么滤镜都已经想好了，雨中取。 对，多好，对不对？ 对啊。 是的，白天呢肯定是很热闹的，还有也很多街头艺人，还 对 他们那些街区都是那样的哈。 对对对。 到了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逛过？ 有逛过夜景吗？ 有 有哦、我有、 嗯，你们也有吧？ 你有 我有过。 来说说君君先，君君你们来说说，你们先说啊。 夜景就是全部灯光都该开起来了， 灯光， 还好说起来，什么是灯光？ 灯光 开起来了， 灯光亮起叫灯光。 对，灯光光光亮起。 对，灯光嘛。 哥，你怎么了？今天是普通话不好专场，这个湖南人搞的。 光光亮起， 灯光亮起， 光光亮起来 了， 就看那种霓虹灯的感觉。 对对对，整个城市都亮起来了。就特别浪漫、 哦， 我觉得特别适合两个人走在那个海边、啊。 浪漫吗？ 亮漫， 亮丽的浪漫。 对，其实我呢，我特别喜欢音乐。然后呢，没有机会，时间的关系，有很多的原因，主观客观的因素都包括了。 对，没有进去维也纳， 没有机会。对对对，进不去。但是我如果真是听这几位在分享这个画面，不管是白天也好，进去听演唱会也好，音乐会也好、 嗯、 交响乐的布置也好，然后在夜晚那个灯光亮起的时候， 嗯， 跟心爱人走在维也纳或者你任何一个小道上、 哎，对，我突然间想，晚上是不是街上都没有人了？ 对，我刚刚说那个晚上人超级少的， 是适合两个人， 所有的就是店基本上都关了。 嗯、 但是呢，欧洲有点好，就它的橱窗会开灯， 是， 对， 很漂亮，你可以尽情的拍， 好亮啊， 没有人赶你走，而且它的橱窗装置很漂亮， 是的，是的， 嗯，橱窗很漂亮，但街上真的没有几个人哈。 对，对， 所以适合我们去。 对，君君，你有没有就到晚上的时候，你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对颜色上啊，或者气氛上的补充？ 晚上已经看不到什么颜色了。 我也是觉得他们那个橱窗特别漂亮， 漂亮， 特别喜欢拍那个橱窗， 啊、 送那个九宫格图， 啊、对， 我人也站在那个位置，我就特别好看，拍出来， 嗯， 特别有个性， 很棒，很棒， 对。 对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只有40分钟的时间、 嗯、 还有3分钟时间会过得很快对不对 对 遇到好的主持人和节目就是这样的 啊 然后呢想其实我想就是特别想去预约下一次他们来的这样一个感觉、 嗯、 因为他们去过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啊 最后呢3分钟说你们去过的国家的地方让我们听听看让我们羡慕一番啊 嗯 巴西啊、 哦、 南极啊、 哦、 智利啊、 哦、 阿根廷啊我南美去的多啊哥伦比亚呀、 啊、 哦 这些都去了 很远的呀 嗯但是它的樱桃很好吃啊 樱桃 对对对然后美国去的特别多加州啊、嗯、那一块然后呢欧洲我去的特别多欧洲北欧啊我基本上 安排吧。 我去年一年在美国待了55天，在欧洲待了55天，他俩并列第一，然后就是韩国和日本。 天哪， 好棒， 好棒，好棒！ 他大把的经历和故事。 什么希腊呀？而且我是开船去的。 哦，船。 这可以讲，就是自己搞了一个手动的那个帆船。 手动帆你自己开是吧？ 租了一个船长。 吓我一跳！ 跳岛。 君君都去过哪些地方？跟我们说说。 我去过瑞士、法国，还有奥地利啊、泰国啊这些地方。 OK， 已经很多了。 对。 摄影师。 利古拉那肯定去的更多。 我跟苏苏一块去过意大利啊、比利时啊，然后印度啊。法国就这些地方， 很多 很多了，已经很好了。 还有那么多，什么就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其实就这些很多的国家， 对， 而且同龄人当中，他们的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以及生活精彩的一部分。 没错， 对吧？当然呢，最后呢，我也希望年轻人在路上的时候多多注意身体的健康。其实这样一站一站的转站呢、时差也好， 也挺辛苦的， 怎么适应自己？当然他们恢复的也快，修复的也快，因为年轻嘛。希望你们身体要健康。 我都没有时差哎。 对对，你现在已经是没有时差了。 忘了时间的钟。 哎， 毕竟是小魔女。哎， 变心， 变心， 对， 变心。 哎，有没有最近要去的地方？你们三个一起要去的地方？ 我马上要去趟韩国。 韩国了。 然后之后我们要去浪漫的土耳其。 哇。 土耳其最近很火哦。 对，然后我们还要一起去波兰。 行程已经安排上了。 就跟去新街口一样说的。 对。 新街口。 我们要去新马泰。 对。新马泰。 你看，从他们毫无设防的笑声当中，可以体会到旅行带给他们生活的意义。 很快乐， 很快乐，很快乐哈。也谢谢我们的苏苏，还有尼古拉，还有君君，谢 谢 两位， 谢谢， 谢谢。 没关系，我们就能聊到这里哈。 好， 拜拜。 机会哈， 好， 一个一个的来都可以哈。 对， 好， 其实三个人性格还不同的，你看，不同 的 性格哈， 互补， 对，很 对，真的是很互补。 是的，给他气的，然后 给他气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Undertaker's size, the lonesome organ grinder cries, the silver saxophones say I should refuse you. The cracked bells and washed out horns blow into my face with scorn, but it's not that way, I wasn't born to lose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so bad. Honey, I want you.The drunken politician leaps upon the street where mothers weep, and the saviors who are fast asleep, they wait for you. And I wait for them to interrupt me drinking from my broken cup and ask me to open up the gates for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yes, I want you so bad.They've gone down, true love, they've been without it. But all their daughters put me down, cause I don't think about it. Well, I return to the queen of spades and talk with my chambermaid. She knows it, she's not afraid to look at her. She is good to me, and there's nothing she doesn't see. She knows where I'd like to be, but it doesn't.I want you, I want you, yes, I want you so bad. Honey, I want you. Now your dancing child with his Chinese suit, he spoke to me, I took his flute. No, I wasn't that cute to him, was I?But I did it because you lied, because he took you for a ride, because time is on his side, and because I want you, I want you, yes, I want you so bad, honey, I want you.